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今日继续有 PC 施俊卿同阿 O 喺度嘅。早晨，早晨， 早晨好。 喂，咁啊，母亲节要锡下妈咪啦。咁如果你话翻到内地同妈咪上深圳或者珠海饮个靓茶，绝对冇问题嘅。 系啊。 咁啊 ，PC 我知道你就要喺区内派下花啦，应该都系。呢个都系你工作嘅一部分。 冇错，冇错，冇错。 嗯。咁、啊、你见到区内一啲市民咧嚟攞花嘅时候，你都会答上一句母亲节快乐，系咪？ 系。同埋我哋觉得就唔系净系派嘅。如果可以嘅，大家一齐可以手工啊，一齐整下咧、 哦， 建立翻一个家庭关系，系、哦、我觉得都紧要嘅。 系即系依家就 唔系净系小朋友嘅，即系唔系净系小朋友，然之后做手工，然之后送个花俾爸爸妈妈，即系妈妈啦。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即系你个年龄啦，尤其是你都愿意花时间、花心机去亲手做一件嘢俾妈妈，呢、這个感觉，我相信，仲、嗯、要如果系一齐做嘅话， 哦，几好喎、啊，几好喎、啊，几有谂头喎、啊，阿、啊、议员先生嚟咯、啊，我觉得好好嘅。其实咧，最好就系五月咧就系母亲节啦，六月就系父亲节啦。其实咧，同屋企人好多朋友最 close 咧，都系呢两个月嘅。 嗯 嗯。 因为点解咧？就系母亲节你最大嗰个诱因就系出嚟食饭啦。 系。 咁父亲节最大嗰个诱因又系出嚟陪下爸爸， 同埋我 发觉 咧，大部分嘅节日咧嘅目标都系一样嘢嘅咋。 系。 就系食饭。 系啦， 系啊，其实成个食饭嘅原因都系一样嘢嘅啫， 相聚咯， 相聚 团圆 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吓，咁当然啦，即系正好呢段时间啱啱可以讲少少地过咗流感高峰期咧、 嗯， 就好啲嘅，因为如果你话喂成日三四月嗰啲咧，就唔系呢个病啊嗰个病噶嘛，你都知道，但系五月咧可能真系啲阳光咧。开始嚟啦吓，开始热啦吓，咁、 嗯、 啊可能都杀下啲菌啦。 同埋我觉得可以试下同妈妈去下啲郊区行下。 一定啦，一定啦。 尤其是而家湾区咁多新兴嘅一啲旅游区， 系啊 系 啊， 仲有好多动物园添。 系啊 ，even 你去到深圳都好多唔同嘅古城。咁嗰啲古城咧都有啲古色古香嘅亭台楼阁，咁啊啲老人家其实去下冒下睇下或者食下，绝对系打卡嘅热点嚟嘅。咁啊，好多朋友就啲母亲节礼物，除咗花之外，就送部新手机俾妈咪啦，妈咪都会影下啲靓相，即系又会 send 下相俾阿乖仔乖女，又做下佢自己啲长辈图嘅新版 2.0， 都系好事嚟嘅。咁啊，祝天下 孙仔孙女嘅相 系啊，咁啊祝天下母亲啊，所有都母亲节快乐啦！ 母亲节快乐。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有咧香港艺术发展局啊艺术教育组嘅主席啦，陈雪怡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陈博士早晨啊， 系早晨啊！ 望住陈博士咧，就真系有一种艺术嘅气息同埋艺术嘅氛围喺当中啦。咁啊，我知道你对中国书画咧都有一定嘅认知。咁啊，好啦，我哋翻到湾区啦。咁啊，点样将湾区咁多兄弟城市同埋我哋香港咧一个艺术结连先？嗱，你绝对系推手。你讲嘅嘢咧，亦都系好体现到2024年，依家去到差唔多年中嘅时候，往后下半年嘅艺术发展个版图或者个蓝图系点？交俾陈博士讲下好嘛？唔该。 咁其实就国家就已经都讲话需要推广呢一个即系传统艺术啦。咁特别喺其实书法咧，我就据我所知咧喺内地咧。 喺中央都開始去即係有計劃啦，推動呢個中國書法嘅。咁就但香港呢個部分咧，就未有見到話啊，我哋嘅政府好刻意或者係點樣去推動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真係需要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咯。 嗱，陳博士，我又想問一下咧，你自己又是怎样学习书画的呢？我知道你都是有自己的心得啦。这个画展就叫做春雪这样啦。嗱，关于中国的书画呢，小弟或者主持人呢就真的门外汉嚟，好老实讲。不过随年渐长呢就懂得慢慢去欣赏或者懂得去看，特别是香港多了故宫博物馆。咁我哋去睇呢啲叫做艺术品嘅时候呢，又应该要多一个 layer。咁我哋學習得多咗，咁就唔使下下要導賞員啦，係咪先？而喺個藝術教育嗰度，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政府再推行得喺小學、中學已經哇全民普及藝術教育，其實對於香港城市嚟講，絕對係好事嚟嘅。嗱，陳博士交俾你多講啦，呢個面向。 嗱，咁其實你話我去學呢個書畫咧，即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咯，或者好特別嘅經驗咯。嗱，因為香港即係百幾年嘅殖民地啦，咁但係當然我都係殖民地年代嗰、那個嗰時候，係啦，係啦，大家都係啦。咁就真係喺學校方面冇乜特別去有即係書畫咁樣樣。咁我點樣去學書畫咧？嚇就係咧，就我記得啦，我讀中學嘅時候咧，突然間見到一個課外活動，有個咩？中國書畫咁樣，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喎，去報嚟即係學下啦。因為我本身就好中意畫畫嘅，咁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我就中意畫畫嘅，即 係好勁啊！陳博士就係嗰啲可能會考年代收 art， 跟住攞埋第十個 A 嗰啲啊， 唔係， 因為好勁嘅喎呢啲，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嗰啲傳統女校咧，就係又學下西洋書法，又學下書畫，係咪你都係咁嘅藝術養分第一培育出嚟嘅？ 我。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写啲文字即系书法啦， 系 写啲字啫嘛，好似即系好似佛抄啊！你明唔明啊？你对住啲字写，你会觉得有咩创意咧？嗱，第一个你画画梗系想创意噶嘛，想创作噶嘛， 系 create 系啦。咁你仲要临帖，你对住啲帖去临啫。 系啊。 咁你我有少少啦，少少觉得好似有啲抗拒性啊，冇乜必要啊，觉得 我做得最好咪就系 stereotype 咗黄羲之， 系或者系啦，我就照住啲字写啫。 系咯。 咁但系嗱，咁但系当然啦，我就谂住可能老师嘅意思，因为我想学国画啫嘛，其实想学画画啫嘛吓。咁可能老师，我估咋，估老师意思系话。因为画国画你要提字，咁我谂可能系提字啦，咁所以练好啲字挂咁样，好啦，咁是但啦，就是但啦，就学下啦。但系点知咧？其实学下学下之后咧，原来你深入去写，你了解你即系临帖嘅过程咧，你就唔系净系学啲技巧咁简单。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嗱，其实我哋毛笔系软噶嘛，嗱咁宣纸系比较化啦，可以咁讲。咁你要真系要掌握你嘅毛笔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噶嘛，当然啦。咁但系如果你掌握到佢嘅话咧，因为佢软啊，一毛笔，你比较下相对嚟讲，你就容易去表达嗰个书法家内心嘅世界，你好直接啊，好直接就譬如写啲字一笔一画，你就表达到嗰个意思。咁你同画画当然你话啊画画都得，咁但系因为画画你有构图有颜色，咁你相对咧就冇咁直接啫，我觉得系啦。咁所以喺临帖嘅过程咧，你唔系净系学啲技巧啊，你可以感受到啊，感受嗰个书法家嗰个智慧啊，咁嘅智慧或者情感。嗱，因为我哋古人咧就系个品德修养嘛，你差唔多系可以感受佢个品德修养。嗱，其实咧我学书法咧，我最影响我嘅书法家就系宋徽宗嘅《手锦体》啦。其实咧我系嗱，其实点解我会即系一直喺度写佢嘅书体咧，或者坚持去书法，就因为我见到佢嘅字咧。是真的好好优美，好靓，好似个女士咧又跳舞咁样。但系咧佢唔系净系话啊好柔咁简单，佢系仲系种刚柔并济嗰种感觉咧，系令我觉得好难忘啊。所以咧我一直都系临宋徽宗嘅《手锦体》。 哇，陈博士啊，嗱，头先讲咗你习字啦，跟住再去叫做作画啦，喺个过程之中，咁有作品展啦，我冇记错系春雪， 系。 咁啊，春天何来有雪咧？ 系啊，啱啱啦。其实嗱，春天咧即系五月啦吓，即系今个月五月，咁就系雪系开始融啦。咁融咗之后，咁就水流向大地。 咁喺咧，系啦，滋养万物。其实咧就系我抄写《道德经》咧，系啦，喺呢、這个喺呢、哦、个过程或者喺个展览里边啦，我就抄咗36章4尺嘅宣纸，咁、 嗯、 到时会展示出嚟啦。咁其实抄写嘅过程，当然佢好多智慧啦，古人咁亦都系即系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系啦，上善若水，我哋大家都可能都会识念念下，系啦。 所以做唔做到另一回事啊？ 系啦系啦， 我哋都好想做到嘅呢一样嘢。好老实讲，咁我估大家又可以去到嚟紧陈博士嘅展览去感受下咧。 嗯， 当中陈博士作画嘅氛围系点啦？ 系 咁欣赏下艺术家背后想带出系咩咧？有阵时口讲出嚟，同观众对艺术品嘅接触。又可能有另一番領受嘅，咁亦都係藝術嘅維度嘅寬廣帶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以至俾欣賞者嘅、 嗯。 我絕對係咁嘅，即係藝術品有藝術品想表達自身嘅嘢，藝術家有藝術家創作嘅時候嘅心得，兩者冇一定衝突嘅，只係欣賞者點去觀察咯。咁呢個就係我認識啊！原來依家人大咗啊，懂得唔好話懂得學習啦，學習點去欣賞藝術品。細個就淨係睇價錢嘅、 嗯， 即係下邊個 QR code 都話呢個咁貴㗎。原來哦，呢、這個奈良美智，哦嗰、那個草間彌生，草間彌生舊舊嘢都差唔多，點解都可以咁貴嘅？即係用咁嘅角度去睇。但係你慢慢人大咗啊，原來個藝術家嘅生平啦，佢嘅發跡史啦，佢點咩時期創作到呢嚿嘢啦？咁入邊都有好多千絲萬縷嘅原因去令到。件藝術品去豐富啦，去叫 value adding 啦，去咁樣。好啦，嗱，陳博士，我又問一下，嗱，呢個節目係灣區生活一小時啦，你有冇翻到去大灣區城市去交流自己嘅作畫，或者調翻轉啦？呢、這個展會唔會擺翻灣區嗰度，我哋路演式咁樣？可能我哋去廣州天河藝術嗰度有天河藝術中心又展下，跟住可能去到深圳藝術館嗰度又展下咁。其实可以咁样互联互通噶嘛？当我哋喺度睇到某某某歌手走 tour 嘅时候，艺术品都可以，艺术展览都可以，艺术家嘅演说会都可以。你点去讲咧？但又系啦，作为法国嘅推手之一，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有一个深度嘅互联互通出现咗咧？喺艺术界别， 其实当然系一定要啦，因为香港系真系一个几细嘅环境咯。 系 其实呢我是香港土生土长啦，咁我认为香港是一个宝地，好、多宝库是藏咗喺一个好细嘅地方啊，咁亦都系有好多人才嘅、但其实我哋系未挖掘佢出嚟嘅、或者人才亦都唔系咁容易去挖掘，你需要有个方式，即系譬如你话三顾草庐咁，你都要系咪先咧？如果佢真系一个人才嘅时候，佢唔系咁容易就凸显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即係政府都係即係需要做一啲嘅方式，係點樣可以去挖掘呢啲人才出嚟？咁而香港咁細，咁而灣區我哋即係擴大咗香港嘅面積啊，咁其實呢個發展係必須要嘅。咁但係到香港目前為止，就未見到話真係好普遍，我哋咁樣去做。咁呢個係真係需要一個即係工作咯，即係可能宣傳也好，或者政府點樣去俾呢個渠道我哋也好，咁係真係需要多啲嘅工作去令到我哋呢個範圍擴大咗咯。 咁、又唔好抹殺藝發局嘅一啲 project 嘅。我記得我小時候讀緊中學嘅時候，藝術發展局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駐校嘅一啲藝術家去走一啲藝術 tour 嘅，咁都真係。无啦啦植根咗一啲艺术氛围落我哋嘅心入边，好似一粒种子。细个唔识，你谂下，我读 boys school 嘅，即系读男校嘅，乜嘢系艺术啊？我梗系踢波打篮球啦，咁先型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慢慢你都觉得系、人大咗呢种系一种知性嘅认知嚟嘅。我唔系特登又系崇高化即系艺术，但好老实讲一句，知性嘅认知可以俾你好多心灵嘅回馈啊！呢一样嘢系现代人，我哋又望住手机，好必须嘅。即系走进艺术展，走进艺术馆，我常常都觉得真系嗰一个钟头，喂，你摆低部手机先。就算你部手机你唔系即刻影完个艺术品，即刻 upload 上网，系你真系就算影完张相，你都系 keep， 但系跟住你就继续 look and see， 一路行一路。我自己喺周边地区，以至喺湾区某啲艺术馆。都有一啲幾正嘅一啲體驗咯，老實講，你覺得咧有冇發掘到我哋灣區其他城市一啲藝術館嘅？ 哦，系，咁其实我都有去，即系周围去睇下，譬如最近就深圳啦，系啦，咁当然有艺术馆，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地区，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艺术。咁呢个系我哋真系即系有好多资源咯，即系譬如嚟到湾区俾到香港好多资源嘅，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多啲去挖掘。咁而最近咧就有譬如有啲朋友就话一齐去做一啲研究嘅，系啦系啦，喺广州嘅一啲嘅教师系啦，佢话不如一齐做一啲嘅美术嘅研究嘅。咁即系我哋迟啲会有一个即系方向去，我哋去讨论下。 系，但系依家就到时公布嘅时候就会出记者稿噶啦，新闻稿噶啦，系啊，我哋依家卖少少片花先，总之依家倾紧噶啦，咁样系咪陈博士？好啦，嗱，今集咧同陈博士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我就想问一下科技点样结连艺术，同我哋有一啲新嘅面向嘅 present 啊。今次今日我哋个世界好宽广嘅，我哋又有 AI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又点样帮到艺术去到另一个高度咧？咁啊，早两年好火红嘅 NFT 咁样啊，都系原来加密做一个艺术品，有啲区块链又点样可以啊？我哋叫做过滤完啦，反搓完啦，件事 suppose 系好噶嘛个概念。咁呢啲我都想同陈博士喺下集咧喺个面向嗰度去多讲咁样好嘛？多谢你陈博士、，thank you。只剩下一片空白，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双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今年有12宗6个月至6岁幼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幼童接种流感的情况不理想，6个月至12岁接种率低于50%，期望加强解说，提升家长对流感疫苗的接受程度。关日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提到，近期不少海外国家爆发白日咳，其中在英国至今已经造成5名儿童死亡，主要原因是疫苗接种率低，但相信本港仍然在这方面守得住，因为当局有为孕妇接种白日咳疫苗，让婴儿出世时有抗体。关日华又说，现时流行的新冠病毒 JN.1 威力并不强，但如果感染人口的基数高，引致的重症和死亡比率就会较大，不可忽视。而英澳等海外国家最近新冠疫情活跃，他呼吁暑假计划带子女外游的家长留意目的地新冠疫情，有需要时在出发前安排补打新冠疫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现时有多项计划协助高楼龄大厦的业主组织法团和管理大厦，以致进行大维修等， 立法會亦正進行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工作，期望針對大廈維修問題給予更多誘因，讓業主參與法團和為大廈進行維修。他說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包括針對業主進行維修問題，當大廈涉及每戶付超過30,000元的大維修工程，大會要有最少5%業主親身出席，確保部分業主會親身出席，了解維修如何進行。麥美娟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被問到早前發生大火的佐敦道華豐大廈多年來未有遵辦強檢通知和消防指令的原因，他說由於過去幾年疫情，很多法團未能召開業主大會，而處理大維修工程，業主往往就造價等有不同意見。華豐大廈的個案就是因為業主未能取得共識，民政事務總署的工作就會協助聯絡業主等召開會議。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通過決議，授予巴勒斯坦更多權利，並承認巴勒斯坦有資格加入聯合國，建議安理會重新從有利角度審議巴勒斯坦以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巴勒斯坦方面形容是對真相和正義的支持，以色列就形容聯合國大會提升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地位是獎勵哈馬斯，突顯聯合國對以色列有結構性偏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星期一下昼和星期二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湾仔嘅分域街啦，去庄士敦道方向，近住洛克道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湾仔嘅分域街去庄士敦道方向，近住洛克道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西贡区由于要配合天后保诞活动啦，咁而家宜春街、连春街同埋万年街咧，分别都有局部嘅封路改道措施噶。咁而喺宜春街嘅的士站啦，都会暂停使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儿童唔应该受到任何形式嘅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啲主动关心，唔好俾儿童受到伤害。虐儿系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 2345-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CIBS 人人广播， 对于巴基斯坦裔嘅华人嚟讲，香港嘅味道亦都系家嘅味道。 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咁会将我哋摆咗喺啲同学仔屋企，佢知道我哋食过啲咩嘢啊，咁佢会问翻我哋好唔好食噶，我哋话好食，咁佢咪会学咯。呢个好机缘巧合嘅情况之下，学咗唔少嘅港式菜去俾我哋食。 更多有关在港少数族裔饮食文化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香港家常便饭》，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住180尺，咁我爸爸妈妈、我同家姐到依家，我哋仲有阵时会讲翻以前细个我哋所玩嘅嗰啲即系几刺激嘅嘢咁样咯。翻学啊，放学翻屋企自己一个人煮嘢啊，因为嗰阵时爸爸妈妈要翻工，所以我到依家我自己嘅三餐我好多时我都系自己煮。Hello， 我系敖嘉年。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好啱啱咧呢个礼拜咧，我就做咗啲好重要嘅嘢，系啲乜嘢咧？因为咧呢一个嘢咧需要6年就做一次，然之后第二次咧就10年啦。 系 第二次做完之后咧，第三次咧，如果你冇俾人扣个分咧，就终身。系乜嘢咧？ 乜嘢啊？一讲扣分我好惊啊！就系咧，好惊，好惊，点解咧？ 就系我哋嘅驾驶执照，内地咧嘅驾驶执照嘅情况。系。啱啱就喺珠海續咗我嘅駕駛執照。 嗱，等等先，我講解下香港嘅情況。香港理論上咧，就係啲駕車師傅成日都話你唔係有十幾分俾人扣嘅，你係調翻轉個概念，你係扣夠咗幾多分，你就停牌啦。即係你唔好成日諗住嗰個墊底就係、是，喂，你有十幾分嘅唔緊要啦，鬆四分出去啦，鬆3分出去啦，千祈唔好咁諗。 千祈唔好。 你咁樣咧，就係、是、會。输得好快嘅啲分数，你驾驶嘅分数，你应该喺度谂，啊，今次做错咗某啲嘢，当然啦，唔做错最好啦。真系唔觉意做错咗某一啲嘢啦，你俾人惩罚咗5分啦，已经惩罚到够一个分数，你就要俾人停牌。 系啦， 或者上呢个驾驶改进课程。嗱，呢个香港情况啦，内地系点样？ 内地我先讲我续牌呢个情况， 慢慢嚟，逐啲做呢个。 系啊，我哋咧。基本上如果你第一次攞咗驾驶执照啦，咁然之后咧，基本上你就有一个6年嘅期限， 系， 咁你6年咧就要翻去续牌啦，咁你咧90日内咧就可以做呢个续牌，咁即系话你90日前系唔可以做嘅，系啦，必须要90日内， 系， 系啦，咁然之后第二次续牌咧就会系10年啦，即系话你第二次攞呢个证啦，你就会有10年期限， 系， 如果你10年期限。都冇俾人扣分， 哦， 系啦，恭喜你。 咁你 呢个牌就将会喺第三次申请嘅时候变咗终身。 我讲少少先啦，我坐过 RPC 手车咧，稳定啦，安全驾驶啦，几乎问你咧就系话啊，冷气够唔够啊？喂，如果的士大佬有你呢种服务质素咧，喂，唔好讲加2-3万啦，加10万我都俾啦，大佬。但系你首先要好似 PC 手车咁定，同埋有咁好嘅礼，好礼啊，好礼基本啦、 啊， 都即系我亦都叫借住 PC 嘅良好优良嘅驾驶技术，我都同藉住少少时间，啊，的士师傅，大家提供啲优质嘅服务，其实我都系一个消费者，偶尔我都会搭下的士，即系唔揸车嘅时间。大家好嚟好去咪算咯，做生意啫啊！咁嘅意思， 输咗家 系啦，系啦，啱啱啱啱， 冇错， 好 系啊。喂，咁我讲翻个申请嘅情况先啦。咦，比我想象中咧，原来唔同咗好多啊。 嗯， 我记忆上咧，我系6年前去申请啦。 系 咁当。 中咧，其實我哋需要去影相啦，要去做體檢嘅。係、咦，體檢係咪好陌生先？或者有啲驚啊？喂，做乜嘢體檢啊？使唔使抽血成嘅？唔使嘅。主要咧，其實係要驗眼啦，跟住驗個聽力啦。 係。 咁呢啲測試嚟嘅啫。而家咧， 我、都係必須喎。即係你就咁樣講、其實當然啦，香港就冇呢個制度啦。但係我覺得係必須。點解咧？喂，如果你聽力有問題，其實人哋響安有啲突發事件，你未必聽得到，或者你散光好勁嘅，你又冇配好一副散光嘅眼鏡嘅話，喂，其實夜媽媽啲燈其實化開曬，朦朦鬆咁樣，你其實紅燈黃燈你都未必搞清楚，有機會啊嚇。 係啊，以往咧有兩種方法做呢、這個測試啦，一個咧就係、應該都係一個方法咁滯㗎啦，基本上咧就喺車管所裏面咧，佢就可以做咗呢、這個體檢嘅。但係影相咧就會喺出邊可能唔同嘅鋪頭裏面度影完之後咧上載上去。但係而家咧呢、這個新玩法咧，好特別，就係、咧有一個好似一個平時嗰啲即影即有嗰啲相機咁樣咧，一個盒仔咧，你就只需要坐入去，佢裏面咧就會幫你影埋相，然之後咧就會度高啦。 係 啱啱講。 唔使磅重嘅， 系啦，唔使磅重嘅，咁你就基本上坐喺度啦，咁度高先企喺度啦，咁佢有晒镜头，有晒剩噶啦，咁咧你里面咧做一啲体检，体检就啱啱讲啦，验眼啦，即系可能遮住一边眼去睇唔同嘅方位，另一个咧就 系 去做一个听力嘅测试，诶，究竟个声音喺左边嚟啊，定系右边嚟？基本上成个过程咧唔需要五分钟嘅， 系，当然你要预约咗先啦，如果唔系你 有趣嘅地方系咩？ 搞预约你 walk in 应该唔得吧？ 系。深圳嘅车管所系需要预约嘅， 系 珠海嘅车管所系唔需要预约嘅， 系呢啲情况系 咪？你咧要好搞得清楚咧，你想去边度做呢件事啦？咁、最重要系咩咧？就系佢一定会问你，当你登记嘅时候咧，佢一定会问你，你喺珠海住边度噶？或者你喺深圳住边度噶？咁。到時候大家就要諗，咁我填咩地址好啊？但佢真係好好，佢話俾你知，你喺珠海住過邊間酒店啊？你寫翻個地址出嚟都可以嘅。咁呢個都係方便到港人去申請呢個內地嘅駕駛執照。 咁係咪即日就有報告出嚟呢？ 即時就你已經可以攞翻個駕駛執照，係直情攞埋個駕駛執照。 即過到就過到，過唔到就明天請早啦。过唔到点算呢？如果即系纯粹问下啫。 其实佢有两次机会俾你嘅。 我都知道你未试过过唔到嘅，你都好难答我嘅。我知道 佢有两次机会俾你嘅，即系佢个系统都快嘅，所以佢可能有阵时大家手误啊揿错，咁佢都会有机会再俾你去做多一次嘅。 系 咁样，如果真系唔得咧，可能就真系要靠医生写，即系要真系睇医生做体检。 唔系，或者你咪系啦，调节好自己嗰个好嘅叫做健康状态先去驾驶咯。即系件事除咗话喂唔俾你攞牌，其实亦都保障翻你自己啊！ 系， 即系如果你身体条件唔许可，咁你咪搭车咯，唔驾驶咯。我亦都 系而家都好方便啦。 系啊，人大咗我都觉得系啊。哇，铁路周围都去得到， 又或者 系内地 慢咗。 系啊，系啊， 系啊。我想同你分享，即系因为全部都系官方嘢啦，我就可以同你讲价钱。 哦，好啊。 系啦，啱啱讲成个体检加影嗰张相咧，55蚊。 哦， 系啦，然之后攞个牌10蚊。 十蚊， 即系话你成个过程，你只需要用咗65蚊人民币 ，OK， 你就做晒成个 系统 攞驾驶执照呢样嘢啦。 嗯，咁几好啊吓，喂，多谢晒 PC 呢个分享啦，用自己第一身嘅角度咧，真系自己做一次咁啊，再叫反初出嚟啦，用呢个字眼啦，再话俾听众听，喂，有啲乜嘢你大家可以谂，即系嗱，珠海同深圳嘅分别系咩啊？你自己谂啦，价钱系几多啊？你自己谂啦。咁如果你想做嘅，又应该点做啊？或者个程序系？点样啊？咁多谢晒 PC 咧，头先咧用咗短短六七分钟时间咧，去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好正啊！吓、這、呢个真系好正，好正。咁啊，希望你往后又带嚟呢啲唔同嘅叫湾区自驾游嘅资讯咧。 好啊， 好啊。嗱，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到阿 O 同埋 PC 咧，讲下啲饮食嘢啦吓。关于澳门有啲咩饮食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咧？转个头话你知。 在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扬手，怪两手寸头，求地有在手后，再抱住十字架，又会战斗。忙里野活不散。 恐怖再延续似剧集，夜里自然白立，半挂耳旁白斜脸阴魂不散，问你为神父作法，突破法门大闸，这都不大，这头妖无头鬼，等到打拉打拉打转头。做奴隶永续会看大夫，阴间毕竟太闷，投入谁的胎盘？奴隶没有后门，未逃亡或不散，狂怪录未信有作就，害怕敌人得袭，便处置冤案，全球放魂不散，大战在全面策划，何惧早日独立，死不冷落，回人间重流弯，狂犯公司打开狂犯行。 What's your step, little girl? What you say? I'm hearing voices in my head all day. Nah, babe, it's just dark, but I can keep you safe. What you say? 喂，你都砌到尾，都几夜咯喎，咁你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喂，不想不得会消费。只怕痛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贵？鬼叫我天生那么怕鬼，却得出身而能更怕活在人世。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啊 ，PC 同阿 O 咧都系五月之星嚟嘅，边一日生日就唔讲啦。咁啊，祝晒成个五月生日啲人咧都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嗱，我哋咧呢个星座嘅朋友仔好识享受嘅，咁因为平时咧好劳苦啊，好劳苦，咁好劳苦咧就系叫做。有得休息嘅时候咧，就要尽情休息。咁所以咧，我生日嗰日咧都无独有偶，同 PC 一样啦，就去咗澳门。 选择咗去澳门。 我哋分开行噶。你啊食咧呢个车胎人嘅穿越菜系嘛？我咧就食咗著名嗰间自助餐厅。你讲先定我讲先啦？ 你讲先啦。 我讲先。嗱，其实咧，我觉得依家喺澳门咧食自助餐咧，相对平啲嘅，相对平啲、嗯。不过都系啦，驾驶过去咧就逐个钟头收钱啦。PC 之前已经喺节目嗰度同我哋讲啦，话澳门关闸嗰度咧，其实即系你港珠澳大桥将架车摆低咧，旧时就免费噶嘛。 系啦， 即系你泊几耐都得。 而家就要收钱啦。 依家就$10一个钟啊。 $10。 系啦，咁我嗰日就大概泊咗六七个钟头咁样啦，即系来回咁 OK 啊，舒服啊，咁咪因为你泊完之后你就搭嗰啲发财车咁。就啜啜啜咁去咗嗰个赌场，嗰个赌场上边就系食自助餐嘅地方，咁你食咯，咁食得开怀。咁佢咧唯一一个几有趣嘅地方咧，佢话煮海鲜咧就加$150一位， 系 我一路都冇加， 我见到旁边咧，全部都有加呢个即煮海鲜咧，又佢系几霹雳嘅，因为咧 咩海鲜先？ 其实我只系讲一样嘢啦，我系龙虾爱好者嚟咁啊，要知啦。嗱，佢咧如果你本身俾嗰个价钱咧，都可以食龙虾嘅，但系佢啲龙虾咧就喺冻盘嗰啲龙虾，佢都系任你攞嘅。咁但系咧，你食得冻分多咧，你就想食 转一转个味嘅， 系你又想食热分噶啦。咁咧佢就话阿蒙生，如果你加多百零蚊咧，有啲芝士焗咧就会系热分式嘅龙虾，或者清蒸嘅龙虾、蒜蓉焗啊，或者蒸嘅。 呢、這个好食、啊、蒜蓉。 咁你而家朝头早咁样礼拜六流流咁，你去听，你已经觉得喂加啦，唔好讲咁多啦。咁所以我就屈服。原先咧，我系透过啲平台去买嗰啲买一送一啊，买二送二嗰啲自助餐嗰啲位嘅。咁原先就几抵玩，但系咧当每个人都加百几蚊一个头咧，最后就觉得即系合理化咯件事，又冇超级抵，但系我觉得成件事都系对应到嘅。 人均大概几多度啊？ 六七百蚊啊，六七百蚊，大概啦，大概啦。咁啊，生日嗰个唔使俾嘅，但系人哋生日嘅时候，我又要付出翻嘅啫，系咪先？咁啊，母亲节有冇机会带妈咪去食自助餐都 OK， 因为啲妈咪有阵时又中意食啲咩，有啲嘢又唔食咁样最好啦。 不过澳门好多餐厅都要 book 噶， 系啊系啊， 真系唔好咁谂住冲入。 啱啊啱啊，其实你冲入去基本上冇位 啊， 所以千祈唔好咁谂。好啦，嗱，我就讲完个自助餐嘅攻略，自助餐嘅攻略。好啦，系时候到 PC 讲下你嗰个啦。 我咧就去咗一间一星嘅餐厅啦，咁就食川菜嘅。 系 咁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川菜都已经系 fusion 咗噶啦，即系加入咗唔同嘅 元素 入去。 譬如有啲乜嘢，你觉得有边两个 dish 咧系你一定要透过第二点播分享嘅？ 系，我觉得咧有一个类似汤嘅物体咧系好吸引嘅。 系 啦，你以为自己食紧豆腐， 哦、 但系其实成嚿嘢都冇豆嘅。咁系乜嘢咧？就系将啲鸡咧切到好松啦，已经。 哦，好松。 你入口咧，以为自己系食紧豆腐。 嗯， 系啦，成个羹嚟嘅，即系成个汤嚟嘅，应该系。 系 系啦，就系咁嘅样。 哦， 系啊， 哇，好犀利喎呢个。嗱，讲真个卖相咧，可能嘅就大家觉得好似汤啊，或者平时饮嗰啲花胶汤咁样啦。但我深信咧。P.C. 呢个咁撩口嘅人都觉得系出色咧，佢入边系好多刀工同埋好多心思喺入边嘅，就唔系嗱粤菜咧最博大精深咧，或者中国菜最博大精深咧，你未必透过相片咧又知道佢好食唔好食嘅，好老实啦吓，因为入边蕴含嘅嘢系太多，而系太多心机嘢喺入边咯，即系。譬如魚腸蒸蛋咁樣，即係你上一集我哋都有講啦。你魚腸要洗魚腸你要洗啦，好繁複嘅一啲工序嚟噶嘛。咁但係啲人外人就唔知咯。咁你有炸黑色嘅嘢，咪焗咯，攞個缽仔咁樣，好簡單嘅。咁其實功夫在細節咯。 冇錯。咁我自己覺得，都值得食嘅。不過咁，如果你作為一個男生食得多嘢嘅話咧，你可能有機會覺得唔夠嘅。 哦。 係啦，但係我自己唔算好 食好多嘢 嘅，咁我就覺得 OK 嘅。 咁幾好啊嚇！咁大概幾多錢一個頭到咧？呢、這個 大概1,100-2,000啦。 咁都有六七道菜㗎，至少 有嘅有嘅有嘅。 係咯。 有個拼盤啦、啊，我覺得反而咧拼盤都好食嘅，同埋我都佢每一道菜咧上之前咧都會教你點樣去食啦，即係同埋由邊個方位開始食先啦、啊。 呢啲基本㗎啦，你去到車胎人嗰啲一二三四粒星，咁隨時個廚都出嚟問下你啊，阿師生點啊？我哋店啲嘢可以嘛？咁樣 係 有冇呢個情景出嚟？阿、Chef 有冇出嚟？ 咁又冇嘅，係啦，咁又冇嘅。不過我自己覺得成個氣氛啊，或者一去到要。首先佢有个 welcome 嘅 tea 啦， 系系， 咁应该类似系茶嚟噶啦，咁但系咧佢一开头咧都有啲仪式感嘅，就叫你，你试下攞起个杯先，然之后闻下嗰个茶嘅香，跟住再去饮咧， 系， 你会另外再觉得个茶嘅香味有唔同嘅。 好啊，嗱，咁啊，今集讲咗咁多先啦，我估大家就即系食指大动噶啦，咁啊，你中意点样同妈咪过母亲节就色随转变啦，一日留港，一日翻内地又得，今日翻内地诶湾区食买玩，听日留港消费又得，咁啊，大家谂谂度度佢。好啦，今个早上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好拍档 PC 施俊庆 ，thank you， 拜拜，拜拜。 一刀刀把心割开，几 几多位卑鄙的喝彩，不必假悲哀，我可从没要你的慷慨。事实大抵很无奈，前非始终不可及痛改，污迹把青春都覆盖，投入错太多的爱，不过亦会活着，无非隔日要复约，连番挫败全盘翻看着，无暇想快乐，方会可逼出刚强，悲痛亦算是良药，来依往日过分柔弱，无需说话，灵魂可娇养，嫌人开太晚，捉到自由便勉强。要说快乐太虚伪，但绝未下跪。有种风骨要留低，永远也是有所谓，就是别下跪。人的伤疤都要留低，把苦痛，把一切传递。他跟他的嘲笑声，他跟他赌过的背影，污糟得根本不可说清，难道要压抑反应？就大方的承认，刻于心底好比刺青，狠狠地把天真杀死，才学会了新本领。今晚亦会活着，人生继续建立着，无可救药，无前方战略，仍然不快乐，不过总懂得坚强，悲痛亦算是良药，来依往日过分柔弱，无需说话，灵魂可娇养，仍然开太晚，逐逐自由便勉强。要说快乐太虚伪，但绝未下跪。这个我可以相信，我仍是会向天呼叫，来日我的伤好了。